心肝肠我有苦，哪里跟头怒管人堂兄等你想想想谁的事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《玉韵流芳》胡美玲艺术生涯五十周年专场演出的上半部分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